啊 Jacqueline 咧就同阿洪師傅啊，就係結上呢個師徒之緣啊。咁啊，阿洪師傅咧亦都係咧好多年咧，即係冇收弟子情況之下咧，係啦，咁就直情係收阿 Jacqueline 做佢入室弟子嘅。咁就啱啱亦都師傅亦都講咗啦，入室同隨緣弟子分別啦。 嗯， 隨緣弟子咁其實人數仲多嘅喎，係咪啊？ 多啊！ 人數大概幾多度啊？ 而家大約啊， 係 嗱，正確數字我冇計過。 係。 大約啦， 係大約咯， 應該係800至1000度啦。 你講少咗啦，因為上次阿師傅咧，其實都有啲傳媒嘅朋友係識阿洪師傅啦，咁係傳媒嘅朋友咧，有啲記者朋友都話洪師傅咧嘅隨緣弟子係超過1200嘅喺香港同埋其他地方都，唔會 係啲就係跟即係點樣咧？佢隨緣得嚟咧，都好似入室弟子啦。係，佢識咗我某一個法門之後咧，佢係有資格收弟子嘅，即係喺佢嗰個旗下咧，佢亦都有一班弟子嘅。 咁千幾人入面都係得6個入咗弟子嘅，計唔計佢啲？ 今日先係6個，琴日就得5個啫。 咁好少嘅喎。喂，咁啊嗱，其實咁啊，我咧近排澳門街咧啲節目咧，逢係見到啲嘉賓咧，我都會要求佢哋做件事啊。咁因為早排咧澳門街嘅吉祥物啦，就安德魯咧就過咗身啦。咁佢係百年歸老啊，年紀好大啦。咁啊，佢過身嘅時候咧，其實兩即係而家啦，坐喺我隔離兩位嘅師傅啦 ，Jacqueline 同埋洪師傅咧，都係有幫手嘅。咁亦都係當陣時咧，我靈魂府都講啦。咁其實阿洪師傅咧就好緊要佢做一件嘢，因為安德魯中途係試過冇咗氣息㗎。咁阿洪師傅咧係凌晨俾我吵醒咗佢咧，跟住就隔住喺香港嚇，咁啊佢係即時加持安德魯，咁就亦都係人頭保證啊，話佢起碼一定捱到聽日見到醫生嘅。 係， 咁就亦都係做到咗啦。 嗯， 咁就喂，亦都係我想喺兩位即係喺節目入面咧、嗯，既然你哋都係識安德魯噶啦， 係 同我祝福安德魯得唔得咧？ 一定得，一定得。 係啦，咁啊講句嘢啦都。 係咯，咁我亦都知道啊，安德魯而家好好啦。 係， 佢本身嚇咁、其實亦都因為 in fact 我同佢傾過偈嘅。 係。 咁即係好簡單，我唔會做得，因為其實佢因為我哋傾偈咧係要一個月。之後先至可以真係除痰咯，咁但係我大概所謂傾偈，我只係睇咗佢氣息嘅啫。咁蘇花佢係 good 嘅，咁同埋係開心嘅， 係 啦。 佢中唔中意我呢個主人啊？ 中意 嚇，因為我成日好介意。 其實佢未有事之前，我都同佢傾過偈啦，記唔記得啊？ 記得， 係咯。 因為其實嗰陣時我成日都話好介意啊，安德魯咧就佢有個前主人養咗佢5年，跟住我就養佢4年嘅，咁我就成日你會唔會淨係中意之前個主人咧咁樣？ 唔會喎。 咁啊，聽到你哋講開心，咁啊，洪師傅咧就即係相對啦，你同安德魯接觸都會多好多啦。 嗯。 咁啊，又問下你啊，即係安德魯情況點樣啊？ 一路好走啦，同埋 係 嗱，就算你個前主人養咗佢4年， 嗯， 你養佢5年， 唔係佢養咗5年， 哦，佢養咗5年，養咗4年，唔代表佢唔中意你㗎，即係好似你女朋友啫嘛，佢老豆養咗佢20多年，佢之後識到你咪一樣咁中意你，咪一樣。 係 啊。 嗱，哇！你呢個比喻我第一次聽到啦。咁啊，好多謝兩位啦，咁啊幫我祝福安德魯啦，咁啊亦都我早排都係叫澳門街嘅聽眾啦，咁啊同埋譬如其他嘅主持啊，好似 Andy 咁，都係大家都係有祝福翻安德魯，咁啊亦都多謝阿哥倫嚇 ，Open Sky Radio 嘅哥倫啦，咁佢亦都係有幫我祝福安德魯啦，好多謝，咁啊冇辦法啦，咁啊因為我逢得見到嘉賓最近都會抽下水噶啦，喂咁啊啱啱咧即係講緊啦，咁啊呢個動物嚇。即係呢個叫做話 動物傳心術， 動物傳心術啦。嗱 ，Jacqueline 咧就係香港好少數咧，係直接可以同唔同嘅動物溝通。咁、甚至乎咧，即係唔止係貓貓狗狗嘅，咁係各類型啊，甚至乎好細嘅，好倉鼠都溝通到啦。咁啊，啱啱咧，我亦都咧，即係我知道洪師傅咧，之前有同我講到個趣聞咧，就係泰國有個高僧啊，就係、又係亦都係呢啲有同動物去溝通嘅經驗啦，即係叫做話我聽過下咁就一個叫伏虎羅漢嘅高僧，嗱咁就今日咧，我想首先咧，阿 Jacqueline， 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嘅即係呢樣啊係你嘅耍家嘅嘢啊？動物全心嘅，可唔可以同澳門嘅聽眾講下咩嚟一回事啊？ 其實動物全心術咧，就主要都係我哋嗰個範圍咧，就除咗人之外，所有動植物都可以嘅。咁其實動物全心術咧，佢係一啲直覺加心靈咁樣嘅，係啦。咁同埋即係主要都係初學者喺度睇住佢對眼啦，咁、然之後去感受一下佢俾啲咩信息。咁信息其實好多種嘅，咁就係可以有畫面啦，有聲音，有感覺，即係譬如話佢邊度痛，你邊度痛咁樣咯。咁、有 有啲人咧就可以聞到味嘅，因為我試過咧就幫手喂一隻走咗嘅貓啊，咁如果那個貓咧佢就喺屋企附近走失咗，揾唔到，咁但係咧就係靠媽咪煮嗰啲魚啊，嚇嗰啲味道引翻佢出嚟咯，係啦，咁我就即係放呢啲味出去，咁個貓聞到就自己行翻嚟。 哦，咁即係其實某程度上， 其實味都得， 你引到嗰只貓翻屋企喎。 係啊。 哇，咁啊，另外啦，咁其實你自己除咗話同動物溝通，你可以同動物嘅靈魂嚟到去接觸啦，溝通到啦。 係啊。 其實好多人咧，一般都話，人同動物分別就係人有靈魂，動物冇。咁我想你講下其實。 唔係，因為其實咧，動物全心術講過會係一啲心靈感應同埋直覺嘅嘢。 嗯。 心靈感應同直覺咧係冇時間、空間、地點。 係。 呢啲限制㗎嘛，咁、 嗯、 所以變咗其實一樣可以溝通得到咯。咁頭先你話離世嘅動物，咁因為之前我喺其他節目我亦都分享過呢個例子啦，咁我都好快脆喺度講講。咁其實動物咧好少可主動揾我嘅，咁、 嗯、 多數都係我揾佢哋啦。咁但係有一次我做緊嘢嘅時候，咁我冥想喎，咁、 嗯、 就有一隻。一隻狗走嚟揾我，佢話識我嘅，但我唔識你嘅喎咁樣。咁、 嗯、 原來咧，佢就話俾我聽，佢喺街度見過我。咁、 嗯、 原來咧，即係可能有陣時我哋住附近啊，佢放狗嗰時見到我。咁所以佢知道我同動物溝通得到，所以佢叫我揾我做咩咧？佢咧就叫我去揾翻佢個主人。咁、 嗯、 而嗰個主人咧，其實有啲説話。要交代個主人做嘅，即係或者係一啲 personal 嘢，我唔講啦。咁、 嗯、 好啦，但我唔識你個主人嘅喎。 只狗係離世咗嘅。 離世咗嘅。咁、嗯、但我唔識你個主人㗎嘛，咁點揾咧？咁、 嗯、 佢就唯有，其實佢係俾一啲 picture 我。咁屋企係點嘅？屋企樓下係點嘅？因為好得意㗎，佢嗰啲角度咧，全部都係好矮咁樣望上去咁樣嗰啲咧。咁所以有陣時咧，我就要諗一諗喺邊度。跟住咧，哦，原來喺我隔離兩座大廈嗰度斜對面嘅啫。OK， 我知道啦。好啦，咁究竟邊層咧？因為要知道動物係唔識數字，唔識街名，唔識姓㗎嘛。咁然之後咧，佢就再 picture 一個鞋櫃。跟住咧，同埋即係個門口大概係點樣？咁我係靠認嗰個鞋櫃裏面有一隻紅色嘅鞋。喺下面望上去，咁樣可以見到紅色咁樣。死啦！一座大廈點算咧？係啦，咁好彩係一啲單棟式嘅大廈咯。咁所以變咗咧，我就由決定由去唔去好咧。首先都係去啦，睇下啦咁樣。好驚噶嘛，我自己去。咁跟住咧，由頂樓嗰度。逐層行翻落嚟，跟住咧每一個門口咧，我就踎低望， 裝下， 睇下似唔似咁樣咯，用翻狗嘅角度， 狗嘅角度 係。咁點解一間好彩唔使行到好多層，有一間係。咁好啦，係啊點咧？ 撳鐘。 撳好定唔撳好咧？人哋會唔會當我傻嘅咧？ 啱啱啱。 咁其實我掙扎咗好耐，算啦，撳啦咁樣。我撳咗幾次冇人應，咁我諗住走啦，梗係第一時間。點知咧？當我等 lift 之際咧，道門開咗，阿婆嚟嘅，咩事啊？咁跟住我就話：啊，唔好意思啊，我話因為咁樣樣，砰，閂門。跟住咧，咁好驚之餘又唔開心，繼續等 lift， 唔係 lift 走咗，跟住再撳 lift， 跟住過多一陣咧，撳 lift 咧，個門又再開翻嚟啦。跟住咧，佢就話係啊，我係啊，我話可唔可以入嚟坐先講啊咁。咁跟住咧，我就將嗰段説話，得對我嚟講係冇意義㗎嗰段説話。 係。 講翻俾佢聽，個婆婆跟住喊到狗彩。咁因為其實佢係牽涉到屋企一啲嘢擺喺邊度啊，點樣嗰啲。咁對我嚟講冇意義㗎嘛，但係佢聽得明白我講乜嘢嘛。咁所以變咗都開心囉，其實嗰次雖然 好緊要， 雖然我好驚。 係。 咁但係就即係究竟有冇證明到動物有靈魂呢？ 有嘅，動物一定有靈魂。 我容許我問你一樣嘢啦。咁阿安德魯有冇說話留俾我呢？ 佢愛你囉，上次我同你講過好似即係佢冇後悔喺你身邊。 係。 嗯。 即係佢由前主人嚟到 我屋企，佢係開心嘅，同埋佢好鍾意我哋屋企人。嗱咁啊，因為事前冇夾過啊，純粹係直接咁問啦。咁洪師傅你都同安德魯溝通到㗎啦，安德魯有咩説話鬧嘅我咧？ 冇喎、啊，佢講真，我就係覺得佢好開心，同埋我而家幫你養住佢啫嘛，冇嘢冇嘢。其實唔好，我喺我嘅角度啊。應該俾佢一路好走㗎啦，即係唔好再令佢有 要放下囉，你要放下。 如果你又去睇下佢，我好掛住你啊，超文俊，我好想返嚟身邊啊，永遠嗰個輪迴係唔能夠完成啊。咁過咗個時間，佢只會變一個無主孤魂。其實如果有人話動物係冇靈魂嘅，呢、這個師傅可以執笠㗎，係冇可能嘅。 咁同埋即係我都想補充返少少阿師傅講嘅嘢啦。咁點解會咁樣呢？其實就係意識能量上面嘅嘢嚟㗎，係咪同咁係一啲意識能量滯留咗喺度，你思念佢嘅心，即係你發放呢啲意識能量，因為佢覺得唔放心，佢所以變咗佢唔會走，唔會走，佢嗰邊嗰就係一殘留嘅意識能量都會散㗎嘛。 嗱，我純粹想問下你啊，頭先咧做節目，即係我哋啱啱錄音之前冇耐啦，咁我哋錄音呢個地方出面咧就有啲狗喺度玩啦，就吵得好犀利啦。咁嗰陣時咧就阿 Jacqueline 就有意無意講句啦，就話：，洪師傅就一間做節目唔好嘈啊！咁而家咧咁堆狗就走咗啦，咁係咪你哋兩個叫走佢哋嘅咧？ 唔係，我諗咪即係幾叫走佢啫。 有冇咧？你有冇嗱真係想問你有冇同佢 做節目啊嘛？拜師啊嘛，唔得閒啊嘛。 咁你有冇叫佢係叫佢唔好嘈，叫佢走噶？你有冇有呢個嘅意念啊？做咗出嚟頭先。 係啦，我認嗰個係我咯。 哦，即係有嘅。 跟住之後，我就同孫同文俊兩個將佢哋食曬嘅。 哇！ 跟住咧，我就會告你哋啦。 係啦。喂，咁啊嗱，又係到洪師傅講故仔時間啦。咁啊，啱啱啦，即係我啱啱諗起啦。咦，動物全心呢個故仔咧，之前你有同我提及過嘅。喺泰國直情有個案例啦。喂，可唔可以同聽眾喂講下泰國案例其實係係咩一回事啊？ 其實你話中意佛牌嘅朋友啊，個個都知嘅。因為泰國咧，中意佛牌嘅朋友咧，就實聽過龍婆耶同龍婆笨嘅。龍婆笨咧。亦都係有個名叫伏虎羅漢嘅，咁點解佢叫伏虎羅漢呢？大約係而家講緊大約三年前佢後生嗰陣時咧， 三十年前， 大約啫，我唔敢肯定，超過三十年啦。咁佢咧嗰陣時咧，嗰間廟前面咧就是山嘅，咁嗰啲村民咧就成日要過座山去出去市集， 即係伏虎羅漢間廟前面有座山， 亦都裏面係有好多嗰啲草寮嗰啲村民喺度住嘅，即係叫屋啦。咁嗰啲村民要經過座山去出市集買嘢，冇而家咁open 啊，你車都到嘅，咁佢咧 即係冇馬路㗎啦，以前 冇嘅，就算有咧，你都嗰陣時嗰個生活指數比較低嘅泰國，你亦都唔會話自己會揸架車咁樣出去買嘢，冇可能啦。咁多數係行嘅，因為嗰邊係平民百姓多嘅。咁啊，通行完座山有陣時，啲人會覺得兩三日個屋企人都唔翻嚟嘅，咁就去報警啦。啲差人上去揾到咧，都係俾老虎食咗嘅。咁啊，日而久之咧。咁嗰啲人咧就通常咧泰國人死咗咧就會擺寺廟嘅，揾唔到屍骸咧就會揾當地嘅出名嘅師傅去幫佢做個超度儀式嘅。咁個個人咧就走咗去龍婆笨嗰間廟啦。咁龍婆笨知道之後咧，佢就二話不說，就自己上咗山。咁大約四五日咧冇落到嚟喎。咁嗰啲村民諗住係死啦，師傅食埋。咁嗰啲村民就攞曬棍啊、鋤頭啊，就組隊，因為龍婆笨喺當地咧係對啲村民好好噶，咁就上去諗住，即係睇下師傅食剩啲乜嘢執翻落嚟啦。點知佢哋上到見到一個奇景啦，嗱，問翻泰國嘅歷史係有記載嘅，報紙亦都有報道過嘅。咁就當日見到嘅情景就係咧，嗱，我唔在場，我都係聽翻我師傅講嘅，咁就係話見到龍婆笨嗰位大師咧就坐咗喺地下喺度念緊經。而所有大約身邊有三至四隻老虎咧，實質數字我要睇翻嗰段新聞先知。咁咧就伏曬喺地下，好似聽緊經咁啊！ 即係好似貓咁樣。 係啦，咁咧嗰位師傅就同佢講啦：，咁以後你哋咧就擺啲食物喺度，啲老虎咧就會食嗰啲食物，唔會食人㗎啦。咁如是者咧，啲村民以後冇一個係俾個老虎食嘅。所以依個師傅咧就自此之後就有呢個伏虎羅漢嘅稱號啦。 Jacqueline， 想問下你呢個算唔算動物全心啊？我咪？ 算 㗎，佢可以同咁多老虎溝通喎。嗱，簡單啲講，老虎就唔會識分佢係師傅定係大師定咩啦。佢純粹即係大家都係生物啫。即係佢第一步，你要啲老虎去聽你講，你一定要同佢溝通到先。即係佢係可以直接去同一個同啲老虎溝通㗎。 嗱，我又講多樣嘢，動物全心咧，其實咧動物方面佢哋人係有語言，身體語言。咁而動物咧就係加埋 動物全心啦。咁但係人只係語言同身體語言嘅啫，本來係有動物全心嘅，但係只不過咧呢、這個直覺咧，通常而家啲人都唔係好注重訓練嘅啦，係訓練翻出嚟咪有咯。 嗱，我想問一下啦，嗱，阿洪師傅，嗱最近咧，即係 YouTube 都有段片啦，咁就有隻貓喎，咁就係咧係即係個寺院啲和尚養嘅，咁佢咧就即係可能由細到大寺院度生活咯，佢咧就長期咧啲和尚誦經啊，或者係每日都即係譬如做經嘅時候咧，佢就會咧係好有靈性喺度聽嘅，聽曬為止嘅，咁亦都咧係即係你所講，即係好似頭先老虎咁啦，即係趴喺度聽啊，係直情佢喺度好聽緊經咁樣嘅。我哋覺得其實係佢因為慣咗喺寺院度生活，所以聽啊，定係嗰個動物本身係耐咗，你都會同佢接觸到佢係自己會中意聽嘅咧。 嗱，兩樣我都唔排除，但係第三樣嘢，其實所有動物都有靈性嘅，即係好似香港有個好出名嘅經典故事啦，就係有隻牛拉去屠房劏啊嘛，我諗你都聽過啦， 神牛啊， 係啦，跟住隻牛會跪喺度喊， 係咪慈雲山啊？ 係啊，啱曬。即係你話如果冇靈性，只牛你話唔會話全部都有， 澳門都係一隻嘅喎， 係咩？我呢個反而我真係唔知喎。 不過應該過咗身啦，就嗰陣時喺澳門嘅松山嗰邊咯。 香港嗰只都過咗身啦。 係 啊，所以你話齋，其實動物係有靈魂。同埋係有靈性嘅，因為點解我咁肯定呢？因為而家泰國好多師傅啊，都出咗啲貓貓牌啊，即係啲貓仔牌咧，佢招翻一啲孤魂嘅貓嘅靈魂入去俾你哋養，係誦經俾佢聽，等佢有功德噶嘛。其實好多啊，咩牛啊、狗都有。咁你聽過話哈哈好笑啦，其實就唔係嘅。你話齋世界之大都係嗰句啦，無奇不有。 我想問啊，譬如你招返隻貓嚟到去入去個靈魂入去啦，咁佢咪唔會投胎囉？ 其實唔會阻，冇人可以阻到投胎㗎，因為我睇過一段報紙就話呢，咩養鬼仔呀、係咩損陰德，其實點會啫？你供奉佢，你唔係鎖佢個魂㗎嘛，即係好似簡單嚟講，你開孤兒院㗎嘛，你係供奉到佢，同埋孤兒院個 theory 就係話你養到佢有自立能力，你放佢走㗎嘛，你唔會禁固到佢死嗰日㗎嘛，你明唔明啊？ 嗱，咁譬如如果你咁講，我譬如當我而家養鬼仔，咁我將一隻貓我招入去我個貓牌度，咁佢靈魂佢自己去咗投胎啦，咁我個牌咪空咗一間空 曬全中， 咁個牌以後咪冇任何嘅能力咯？ 你有兩種做法，一係你就俾你個師傅。即係你喺邊度請，你咪揾翻個師傅咯。有啲人就話唔係環保啊，有啲人話哇好環保意識，你可以請翻你俾牌你個師傅，招個第二隻落去咪得咯。 即係第二隻貓嘅龍嘴孤魂。 可以，其實世界咁大，有幾多孤魂野鬼，有幾多動物嘅孤魂啫，冇人知噶嘛。你明唔明啊？ 咁我想問啦，如果譬如貓貓狗狗係咪佢哋死咗，佢哋成為孤魂野鬼，咁就好似人嘅孤魂野鬼咁，都係喺條街度遊嚟浪蕩嘅咧？ 好相同，根本係差唔多咯。即係你啲人係硬係覺得咧接受，但係你另外一樣嘢你睇喎，啲人通常咧見鬼咧係見唔係男鬼嘅女鬼，通常女鬼啊長頭髮啊白衫噶嘛。你好少見到，走只西施狗，點解有西施狗喺度飄來飄去嘅？你唔會見到呢啲噶嘛，因為你個潛意識冇呢樣嘢啊嘛。 我問你兩個嘅睇法，因為咧Open Sky Radio 咧就有個我好中意嘅嘉賓啦，咁就叫哥倫嚇，即係其實咧佢本身咧亦都係係啦，佢亦都係一個風水師傅啦。咁但係咧佢就即係佢唔。佢係風水嘅啫，就唔會識你哋嗰啲 法科 嘢嘅。咁佢本身咧，亦都我好中意佢咧，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即係考古學家咁啊，即係 佢咩都識。 佢尤其是咧，其實咧我好中意恐龍噶。咁佢咧本身自己係一個恐龍嘅研究學者啦，佢真係識好多恐龍嘅嘢。咁我亦都上次我寄聖誕卡俾佢，我專登去揀咗啲好耐嘅恐龍卡送俾佢啦。咁我有聽佢講過咧，佢見到恐龍嘅靈魂。咁其實我想問啦，如果話恐龍絕咗種咁多千年啊，都仲見到恐龍嘅靈魂，咁佢係咪做咗無主孤魂幾千年？ 幾多年？ 唔出奇啊！ 恐龍喎、啊， 唔出奇㗎、啊，因為其實呢啲係頭先講過，呢啲咁嘅嘢係冇時間空間， 係 啱啊， 距離限制㗎嘛。 係啊係啊。 咁點解個恐龍一直投唔到胎啊？ 未必會係投唔到胎。嗱、我唔知阿師傅同唔同意。我相信咧。同一個空間其實有好多個空間喺度， 係呢個同意同意。 咁可能佢深刻踏入咗，睇咗第二個空間。因為其實我相信過去、現在、將來嘅同一個地方。 啱啱啱。 即係你嘅意思係嗰個恐龍佢死咗，跟住佢仲喺翻佢嗰個侏羅紀嗰個空間度行嚟行去。 係，點知深刻因為可能温度濕度冇人知。 係啊。 俾阿科倫望到，咁佢就覺得係鬼。 只要收音機咁啫嘛，哥倫啱嘅磁場佢咪收到個頻率， 咁就見到恐龍 啦。因為而家聽呢個 case 咧太過壟斷啦，我哋即係我哋要在場見到先至可以俾一個好肯定嘅定律。而家我哋只係講我哋個日常經驗啊，所以 同埋有可能。發生 嗱，咁我又想問第二樣，譬如咧，有陰陽眼嘅人，如果佢而家啦，佢話：，我望到一個靈體，譬如我望到係只豬，係一隻豬嚟嘅。咁跟住，譬如如果有師傅在場，譬如你哋嚟計，你哋感覺到或者你哋睇到，你哋會唔會都係睇到同一樣嘅嘢咧？ 要睇翻自己個 perception 係點，即係自己嗰個信念係點樣樣。因為其實我嘅眼中所有靈魂靈體全部都係一啲叫做能量 energy field 嚟嘅，咁其實你可能見到係 Hello Kitty，你可能見到係耶穌，我可能係見到隻狗，有機會會係咁樣， 即唔同嘅， 有機會會係唔一樣嘅，係、啦， 咁 睇下你嗰個文化係點樣樣。 其實如果你講科學理論咧，靈魂只係一個腦電波啫嘛。大家的腦電波溝通到，即係好似收音機咁，你扭啱個頻道，你咪聽到嗰台咯。即係例如你話見到只豬，可能喺我嘅潛意識裏面係冇只豬噶嘛。可能好似頭先 Jackie 話齋，我個潛意識我只係見到 Hello Kitty， 咁我咪認為佢係 Hello Kitty 咯。你明唔明啊？其實你話一定嗱，呢啲只係一個舉例啫，一定要真係見到嗰個 case 先至可以正正確確咁答到你。 咁會唔會譬如有個狀況就係、我譬如我當下我而家我有陰陽眼。我見到前面個靈魂係個女人，但其實可能其他有陰陽眼嘅人見到就唔係女人呢？ 嗱，所謂嗱，我又想問一下，何謂陰陽眼先？你陰陽眼睇嘅嘢係咪真係由對眼度睇先？如果科學嚟講，啲嘢我哋睇到嘅任何一樣嘢係反光光線嘅話，靈體係 energy field 嘅話，咁又點樣睇到有反光嘅嘢？咁點樣係由眼睇到呢？即係呢個係一個另外一個解釋嘅可能性。可能我哋見到個陰陽眼係可能一啲磁場或者乜嘢入咗我哋腦波或者係個蟲果體，咁嗰度我哋覺得睇到，咁但其實就唔係用到肉眼嚟睇㗎嘛。 因為呢我成日呢即係我財疏學淺啦、我成日呢睇有啲好出名嘅靈異節目啦，咁入面有啲我哋 家族嗰啲 我哋家族嗰出名嘅師傅啦，咁嗰啲師傅即刻都有啲好高深嘅弟子㗎嘛，咁嗰啲弟子呢成日都成日喺嗰啲節目呢又話見到又有日本人揸住把刀走埋嚟劈佢啊，有時又話見到有啲泰國嘅靈體啊，成日都話隻眼，我見到行緊埋嚟，行緊過嚟啊，師傅，哎呀，師傅你見唔見到啊？跟住個師傅就次次都話係啊係啊，哎你唔好講啦，我見到不過我唔話俾你知啫嘛。係。咁我哇次次都講到如坐作嘅喎，但係作為即係觀眾啦，咁我真係感覺唔到啦，甚至乎我有啲朋友嚇，即係有啲尤其女性為主啊，佢成日都話見到嘢嘅。跟住咧，即係以前我有單 case 其實我好早期澳門街我分享過㗎，就係咧。我同個女性朋友一齊，個女性朋友咧，佢話見到巴士後面，有個人坐咗喺度，咁但係咧，我係見唔到嘅，咁佢咧仲要落車都仲指住，你見唔到啊？佢真係坐咗喺度啊嘛！咁跟住我話我真係見唔到喎、即係我係發生過啲咁嘅事嘅。 因為其實有好多唔同講法，我唔係唔信陰陽眼見到，而係我係未感受過，咁所以我亦都唔敢判斷。只不過頭先我講嗰啲咧，因為其實的而且確係一啲科學家係咁樣解釋，一啲物理上面嘅解釋。咁即係其實真係要自己睇翻究竟成個 case 係點樣樣，究竟係唔係自己個潛意識問題啊？諗多咗啊？定係真係有靈異嘢？一定要大家去用理性嘅角度合理解釋咗先，解釋唔到我哋先至去諗靈異嘢。香港靈異學會唔係話叫你哇係唔係哦一定係有鬼 有鬼啦， 怪力亂神啦， 我又想問一下，咁其實咧除咗話見鬼啊，成日都聽人講啦，見神嘅 case 其實都唔多，即係好少人話哎呀我嗰日見到個神啊咁樣噶嘛。咁我想問一下啦，因為我咧就即係有個 case 嘅，我靈王府都有講嘅，就幾得意嘅咁樣咧。就係、是、即係我早排咧，咁其實我本身就嗰、那個即係個人係有好多問題啦，咁即係本身運氣即係個運勢好差啦，咁亦都我本身咧係即係有啲唔係咁舒適噶，咁當陣時咧，咁其實咧就有一日咧，咁就我本身嚇就係唔即係叫做話沖緊涼嘅時候咧，咁就喺嗰個浴室度啊，咁咧就隔住呢、這個水蒸氣啦。咁就即係見到距離我大約係一兩米到啦，咁就係咧有一個咧 叫做話身個身高嚇， 係 大約係六尺幾七尺啦， 嗯， 跟住咧其實係好似 Jacqueline 你咁嘅身形，即係好瘦嘅，係，咁就係、是、一個叫做我哋話係鋼條身形啦，係，咁就藍色嘅，咁、嗯、跟住咧就嗰、那個樣咧係有啲似一隻獅子， 係， 咁另外咧佢係有少少咧個樣咧係似一隻唔係叫馬騮啊，係即係嗰啲叫咩啊人猿咁樣啊，猩猩咁樣，咁又話有眼珠咁樣，係有個口就唔係好大嘅，咁啊拎住一支咧，灰色咁就金屬一支好似激，但係咧個頭係鈍嘅一支武器嘅，咁、我形容咧當陣時個感覺咧見到咧就唔係即唔係靈體咁嘅，就個感覺咧即係我喺靈王府度講啊。三個字外星人，咁、但係咧係冇驚嘅感覺嘅，咁我咧係當陣時咧，我只不過就喺度諗，沖緊涼，做乜行到咁近啊？咁跟住咧就隔咗兩秒咧，咁就唔見咗啦。咁、跟住當陣時咧，我一直咧都冇講嘅，因為亦都唔該驚啊嘛，咁就唔會講啦。咁去到咧係過咗兩日咧，我先無端端咧同阿洪師傅傾緊電話，我就話我早兩日咧就好怪嘅，我咧就沖緊涼咧就。見到咁樣嘅嘢，咁跟住洪師傅咧，咁後屘咧，佢就同我講啦，咁佢話下次俾張圖你睇咯，咁結果咧去到後屘咧，咁洪師傅見到我哋當面嘅時候咧，佢俾咗一張圖我睇，就你見到嘅係咪你呢張圖入面嘅嘢咧？咁跟住咧，當陣時咧我認得到啦，咁我就同洪師傅講就個武器唔同喎，武器都唔係咁嘅樣嘅咁樣，咁但係咧個外形咧就幾似嘅，尤其是個面上有啲似獅子，有啲似即係我所講啦人猿啦，咁跟住原來阿洪師傅咧就同我講翻，咁係一隻神嚟嘅， 夏洛曼， 咁就係一隻猴神啦，咁亦都係咧，原來後屘洪師傅先同我講翻，原來就洪師傅其中一個護法嚟嘅，咁就因為洪師傅咧就。即係Jacqueline 其實都知嘅，我係好驚靈異嘢嘅。係。咁啊，洪師傅亦都知嘅，咁所以其實咧，會咁諗啦。哇，你同洪師傅同 Jacqueline 咁 friend， 咁你咪成日聽好多鬼故。咁其實咧，熟我嘅人咧都會知，其實倒翻轉佢哋係完全唔會講，因為知我驚啊。 咁啊，同埋加埋咧 ，Jacqueline 其實係冇鬼，全世界都覺得咧香港靈異學會好多鬼故，唔知點解。 咁我想問翻洪師傅啦，喂，咁其實一般嚟計下，其實譬如好似我自己我完全唔識泰國嘅神嘅，即係好似我連四面佛同埋揞面佛我都唔識嘅，即係好多時人哋問我都話唔知㗎啦。咁我亦都咁具體咁形容到俾你睇，咁係真係的的確確咁見到佢企咗喺度，成隻藍色嘅。喂，其實元神或者口麻嚟㗎，點解你可唔可以講下？點解你會擺呢個神呢、這個大神喺我身邊咧？咁呢個大神其實係乜嘢一個神嚟咧？ 嗱，因為咧你同我講咧，你個護法咧，你自己睇到自己有個護法噶嘛，但你個護法又最近係唔見咗噶嘛，我哋估佢應該係已經係魂歸天國噶啦， 係 拜拜咗噶啦。咁嗱，一個運氣唔係咁好嘅人，同埋話比較唔如意啦，咁你係咪所謂我哋從一個醫學角度講，你病緊？咁你咪更加容易感染細菌咯。調翻轉，你個運係唔好，你咪更加容易撞咗靈體或者更衰咯。會咁，我咪派一個護法嚟啦。其實護法咧，我就當日我同你喺電話度講啦，我係俾咗7個你。不過因為如果你唔同我講咧，我係唔會講俾你聽嘅。因為我第一，我個人係唔中意咧太過吹噓嗰啲神怪嘢嘅。所以你見我成日咧嘻嘻哈哈咧，就算見慣我啲徒弟又好，客人又好，第一樣嘢我話俾你聽，唔使驚，驚嚟做咩都發生咗啦。第二樣嘢。當你發現我有嘢擠喺你身邊，而我可以拎翻樣嘢俾你睇，咁係咪第二可以話點講？好默認一樣嘢，我話俾你聽，我已經幫你做咗嘢，好過我未做嘢之前，我話俾你聽，嗱，我今日咧三點同你開個壇，就可能聽日七點咧，跟住咧個天咧就會飛幾多個神仙落嚟幫你，呢啲咧就係呃人嘅。真正嘅師傅或者真正嘅高手，我唔係話我自己做咗嘢，係等你發現。佢先至會同你講係定唔係，同埋佢係攞得到證據俾你睇嘅。其實將呢個神擺喺度咧，我係希望你永遠都係好運，唔會再受任何靈界又好，唔好嘅運氣又好，去騷擾啦。其實呢個護法，其實我自己有好多護法，通常咧，我每個入室弟子咧，我都會俾一個佢用嘅。係，即係點講咧？即係叫做講得難聽啲，如果我入室弟子俾人蝦。個護法一定同你頂住。 咁 Jacqueline 你都有俾個護法。 一定有，但係我哋係唔會話俾你哋聽邊個弟子有乜嘢護法嘅。因為費事有一啲 比較道行深的高人， 嗯， 去破佢嘅法，你明唔明啊？其實護法除咗係幫你之外咧，係保護你噶。即係如果萬一咁啱，我哋唔喺香港有人咒你嘅，個護法同你頂住先。即係拖多一個鐘一個鐘， 一般咁諗啦。譬如我係中國人、香港人，哇！咁你如果同我揾啊，咁都係譬如揾翻可能係孫悟空啊，或者啲岳飛啊，中國嘅傳統嘅 英雄啊， 嘅英雄啊，或者係神啦、啊、咁樣。咁甚至有啲人啲古惑仔成日都話請關公啦、啊。哇！咁點解會一個泰國嘅神呢？ 因為我自己其中一科係泰國噶嘛，同埋如果喺我個眼中咧，呢、這個神係差唔多唔怕光頭。同埋呢個係受個三，我同你講話受個三個天神即係讚譽佢嘅降世噶嘛，因為佢係泰國人，亦都有另外一個講法叫做戰神嘅，佢係永不戰敗、永不會輸嘅，即係佢會係打到最後嗰分鐘。同埋我咪話俾你聽，武器唔同，因為呢一個哈魯曼係有兩手、四手、六手、八手，甚至千手四面好多個法相嘅，因為佢係一個神級嘅戰神，佢係一個打嘅。即係叫做你頭先話齋金牌打仔咧，即係佢話總之收到 order 做嘢啦，邊個對呢一個人不利我就打咗先。所以你話齋只要有個神喺度，唔好話有嗰個現場有鬼啊，即係鬼聞到佢陣味啊，撲崩避走啊。 嗱，我又問下你啊，你一直咧你都從來啊，你都你即係其實倒翻轉你係完全冇到我迷信嘅，一直咧有嘢做賭場啦、老實講，每日又話裝呢個香俾呢、這個，跟住有啲唔知乜嘢師傅嚟，又話點又話點，又叫你著咩顏色嘅衫啊，你從來都冇，甚至乎咧，你到我知道咗啦，哦，你擺咗個咁嘅大神喺我身邊，咁我問你啊，要唔要俾啲香，要唔要？你乜都唔使，你淨係叫我咧即係譬如有時行去邊啊，出去玩你可以帶埋佢啊，跟住咧朝頭早見到咪打聲招呼咯，咁佢就會開心噶啦。喂，咁其實咁係咪即係我係咪真係咁簡單，完全唔使做任何嘢？ 其實講得太重儀式咧，就唔係一個普通人做嘅。儀式就師傅做嘅。如果一個普通人咧叫你咧嗱，其實咧你向住太陽西邊咧36度咧，就裝三支半香，跟住咧就向外褪7步就念呢四句半經，跟住咧就向前咧嗱，你就用西班牙文再講埋呢三句經，佢越複雜你咪越覺得佢勁咯。其實完全係冇可能嘅。如果一個師傅想幫你，佢點佢都出手幫到你，因為佢自己一定係有呢個功力先頂得順你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你話我講得太複雜，第一樣其實可以講㗎。我話俾你聽，其實文俊卿，你可以嗱每朝頭早咧嗱，你裝三支半香，睇住三分半鐘就好停咯。如果支香三分半鐘唔停咧，你就點到三分半鐘，跟住咧用九杯水，九杯水咧就要用露水喺樹度。我覺得我好勁咯，但係你。會唔會嘥時間啲咧？ 嗱，咁好似你同我講，你話其實就算譬如你話喂去玩啊，去打機啊，我砌模型啦、其實做啲乜啊？你帶住其實帶住個大神喺身邊，其實你開心佢都會開心嘅喎。 其實佢係護法神，即係佢只係一樣嘢唔希望你做啫，壞事。其實如果你話喂我帶住佢殺人放火奸人老娘做埋強姦犯嘅。佢一定走，佢亦都會調翻轉頭嚟懲罰你，因為佢係正神嚟噶嘛。但如果唔係嘅，你打機、你去廁所，甚至去沖涼嘅，喂，佢一定會綁住你嘅，佢嚟保護你噶嘛。即係佢亦都唔會理你。咦？做咩你打三個字啊？你應該係打 Game Boy 啊嘛，你唔係 Game Boy， 係打孖寶兄弟噶嘛。喂，我唔中意玩三個字嘅喎，你不如打翻個泰國 Game Boy 都冇可能噶嘛，你明唔明啊？喂，你睇緊一套西片，喂，播套泰語片啦，我睇開泰文，我唔識聽英文嘅喎，冇可能嘅。呢啲只係話。太過俾嗰個傳媒渲染得太緊要。 我咁樣問啦，我又唔識泰文，咁佢亦都唔係中國嘅神，唔係香港澳門嘅神。咁會唔會即係好似澳門人好多都話拜媽祖啦？但我而家喂倒翻轉喎，我係一個泰國嘅神喺我身邊。咁其實佢會唔會聽唔明我講咩啊？又唔知道做乜咁樣嘅咧？ 嗱，我舉個例啦，咁咁多人信上帝。上帝是外籍人士喎，咁點解中國人講國語呢啲信上帝呢？咁代表上帝唔識聽國語呢？唔係神係全能噶嘛，係心領神會啫嘛，你明唔明啊？咁上帝其實嚴格嚟講調翻轉啦，咁上帝係講希伯來文噶嘛，咁你講英文佢點會識聽啊？ 我又問下你啊，咁你啱啱講戰鬥神呢樣嘢啦，咁譬如中國好出名啦，孫悟空啦，或者我哋都唔係咁中意嘅關公啦，咁跟住另外啦，嗱又北歐啦，雷神啦，係咪拍埋戲添啦？咁或者奧丁啊咁樣，其實佢係咪呢啲戰鬥神喺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戰鬥神咧？ 其實喺我個概念裏面咧，所有戰鬥神都係同一個，因為佢好似你著件衫啫嘛，唔同角度反光，你咪睇佢第二樣嘢咯。其實我相信護法神得一個，主神得一個， 咁如果你咁講，佢譬如、哦、我而家係用夏魯麻個樣同兩件衫著住俾我睇啦，跟住轉頭佢中意著翻間公衫，跟住又著雷神嗰粒，拎翻個錘就係雷神。 可能佢會係呃 Angel Michael 噶。 係啊。啊。同埋你個觀音啫嘛，觀音佢一個菩薩啦，佢唔係神啦。 嗯。 佢有咁多個法相，佢要轉好簡單啫嘛。你好似佛祖，我諗生物鐘嘅朋友都知啦。佛祖為咗幫大釋天去抗衡阿修羅搶嗰棵天人樹，佢係化到大白山蓋。其實大白山蓋係完全一個超級戰鬥神嚟嘅，阿修羅成隊要拉兵走嘅。你諗下，佛祖咁慈悲喎，喺佢眼中係冇啱與錯噶嘛。但大釋天裏頭佢佛祖即刻化個大白山蓋落嚟，同一族嘅阿修羅族打喎。咁你諗下，咁點？咁你就算如果你對佛教冇認識嘅人，你會覺得？阿修咪點大白山蓋，哇！千手千眼大白山蓋，同佛祖嗰個莊嚴嘅法相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咁點解佢會變咗第二個樣？其實咪又係同一個神， 即係都係識 cosplay 啫嘛。係啊， 因為好簡單，我舉個例啊，譬如觀音咁樣，觀音喺中國嚟講係一個觀音。 嗯， 咁但係難道你去到非洲或者去到印度嚟傳法，或者係幫？你整個中國人樣，咁人哋會唔會拜神你咧？ 咁正如你咁講啦，即係我見到夏魯麻大神係係、我所形容嘅樣，即係佢泰國神嘅樣，就係、是、就亦都係即係我同佢嘅緣分就係我見到佢呢個樣。 一定啦，同埋可能佢知道你問題多咧，佢咪擺翻變翻佢嗰幅布嗰幅符布裏邊個樣俾你睇咯。 嗱，但問題我冇見我冇見過，唔係你聽我講先，我冇見過嗰幅布噶嘛，我亦都 冇 見過。咁我係冇見過咁佢嗱，譬如我嗱，而家會有個問題啊。咁咪我咁中意雷神，咁點解佢唔變一個雷神揸住個 K 我前面咧？ 喂，你中意雷神啫，佢係一個神，佢冇理由去將自己醜化或者卡通自己去取悦一個人噶嘛。佢係嚟保護你，佢唔係嚟娛樂你噶嘛。你要明白呢樣嘢，你明唔明啊？ 同埋我見佢兩次都係一樣樣嘅喎。佢都冇話換嗰啲武器啊，冇話換嗰啲盔甲，乜都冇嘅喎。 而家唔係玩緊網上 online game， 係 佢係佢認為有需要佢先會可能嗱，我唔代表佢講嘢啊。變我以我經驗啫，變四手或者變六手或者變四面咧。好啦，如果佢而家變咗個四面八臂嘅企喺你面前，我諗你第一樣嘢你會驚咯。其實佢四面八臂係另外一個樣，係比較我唔可以用恐怖咯， 係， 即係比較一般人難接受咯，你明唔明啊？而家佢俾你睇到嘅樣係最傳統嘅，同埋最神奇嘅一樣嘢，係我講完俾你聽，你仲係對呢個神冇印象啊？當我拎完塊符布俾你睇，你話法器唔同，係啊，我嗰日都聽到啊，但你話個面係差唔多係去到90%，係差唔多呢個啦，變咗呢樣嘢就係話係做完先話俾你聽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變咗唔係話我潛意識催眠咗你。其實而家咧，我擺條小魚仙喺你旁邊，那個小魚仙咧就有條綠色嘅尾，帶住兩個貝殼嘅，咁係啦，冇夾過嘅，仲要係我一路唔同你講，如果你唔發現，我一路唔出聲。同埋你問我，咦？咁你有冇擠其他護法？我有，我總數七有七個喺度。點解你見到其中一個？我亦都話俾你聽，其實你唔需要嚟嘅，你見到你自己心安理得，同埋見到神嘅人，通常係唔會行衰運嘅。 嗯， 見到鬼。即係叫做磁場，但因為神係正能量啊嘛，即係佢哋講翻西方嚟講，鬼先係負能量啊嘛。咁你啱 channel 見鬼，咁你咪即係行緊衰運，負緊能量咯。但如果你見神，你係而家個 channel 係正能量啊嘛，即係開始轉運，行緊好運噶啦。 同埋傳統咧，啲人都話神啊好巨大啦，又點樣？你心諗戰神一定哇好大隻，起碼洪師傅咁嘅身形啦，完全都話唔係。我見得真係好瘦猛猛啊，同埋其實係人咁喺高度嘅啫，唔係話高得好犀利，我淨係見佢只腳，唔係咁，係好實在咁樣咧。即係真係我講得好衰，我係外星人咁樣嘅喎。 即係如果你個師傅係幫你，佢派咗嘢俾你，佢到你姻緣到嘅，你同咁講真啦，個師傅唔會派一個神，佢就認為你有問題，派佢嚟幫你。第一個神就唔想幫你，第二個一定派一個同你係有淵源，同埋個神係好希望幫你嘅，你明唔明啊？ 咁其實係佢都開心，佢先現身俾我睇。 一定啦，如果佢認為你一個受我不赦，佢就拉隊走啦。佢點解要幫你啫？佢係神，佢係希望你好。記住一樣嘢，神同菩薩同佛係唔同嗰個等級嘅。依集我哋第日遲啲做嘅位咧，集慢慢講。 哇，其實今集好精彩啊！因為其實咧，諗唔到啦，原來咧又聽到你哋兩個咧一齊論動物全心啊！因為我諗從來無論係大氣電波定係網台，我諗報紙雜誌未試過係即係嗱，你哋兩個都係上過唔同嘅媒體啦、網台啦、電台啦、電視啦、報紙啦，你兩個都上過曬啦。係，我諗未試過坐埋一齊，跟住係咁樣去講動物全心。 去交流好開心。 係咪啊？咁啊，亦都啊嗱，今日咧。 咁開心啦，咁啊 Jacqueline 啦，亦都係即係嗱你自己啦，最尾揀你啲啦，你覺得司徒文俊今次安排呢個老師呢、這個師傅俾你有冇安排錯先？ 好多謝你啦， 開唔開心先？ 開心，啊、祝你開心啊！ 我梗係開心啦，梗係開心啦， 師傅開心啊， 梗係開心啦， 係咯，大家開心啊， 梗係開心。我真係好咁大個人咧，我因為以前好早已經有師傅同我講，我嘅命格咧，我呢世都見唔到鬼嘅。但佢冇同我講，佢話我見唔到神啊嘛。 跟住我啫， 跟住佢同我講，喂，我見到神開心㗎，即係起碼一樣嘢。咁我知道， 你係 blessed 㗎嘛。 我開頭我會諗係咪我眼花咧？咁但係哇，咁定型，真係企喺度。跟住再後屘再諗，又唔止見咗一次。跟住起碼一樣嘢，跟住我嗰日仲要問師傅，哎呀，我冇香都冇裝過一柱啊，佢會唔開心？跟住師傅話唔會，你帶佢周圍玩，佢梗係開心啦。咁樣哇，我心諗哇開心喎、啊，你有一個咁得意，即係起碼唔會話 傷害你啊， 個樣唔係差啦。咁第二就是、 即 係 自己接受到 係咯。咁第二就係你去到邊，起碼喂我難聽啲講啊，我而家去到邊，我都唔會驚撞鬼啦。我又哇，我咁大個實，即係我嗱，我講得衰啲啦。我有時我都係當佢好似當朋友咁 啊。 即係點解咧？好似師傅咁俾咗件白龍王信物我。咁我好多時即係除咗話有實際用途嘅，即係實際用途咪就係天氣凍嘅時候又大聲咯。咁我發覺咧，其實有樣嘢過癮嘅，因為最近咧同阿師傅結拜完咧，有我唔帶住嗰件信物喺身咧，有時我話師傅凍啊，喂整啲暖氣嚟啊。咁樣咧都即係我師傅嘅意思係洪師傅啊。咁有時咧又唔係成日得嘅，咁但係咧即係你時間就冇咁 QK 咯，凌晨三點半咁啊衰啲嘅。咁有時咧即係譬如我試過即係靈王府都分享過，大家聽得翻嘅。我喺中國做嘢，我喺個山上面架車死火停咗，架車即係冇咗冷氣啊。 嗯。 當陣時好凍，得三度幾唔到，得四度。我隔離坐咗小朋友，我俾埋件衫佢著，攞件褸俾埋個小朋友啊。跟住咧，佢即係佢屋企人咧，都係凍到咧係捉住我嘅。我嗰陣時我都哇凍到七彩，電話又即係呢個 case 其實咧，大家聽靈王府都聽到嘅，電話又冇咗個信號，打去求救都唔掂。跟住我嗰陣時，我同阿即係拎住件信物啦，跟住哇咁曳啊只狗啊，打佢咯又。 系 啊，跟住咧 收聲未啊？我哋 跟住當陣時咧，喂，又係啦，跟住同阿洪師傅即係講啦，喂，洪師傅，你 feel 到嘅，真係唔好講咩啦，唔好話咩富貴發達啦，整啲暖氣嚟先，好鬼死凍啊！跟住咧隔咗四五分鐘啊，跟住慢慢開始咧係由個嗰件信物開始暖到透入個心，跟住我隔離佢捉住我嘅手，佢問我後生仔，我見你除咗件衫，你仲暖咗嘅。跟住佢問翻我轉頭，跟住我話係咯，我應該係有人幫緊我嘅咁樣。咁我所以我就係話，喂，其實一樣嘢啊，師傅，如果嗱真係一個有道行嘅師傅嚟計，或者係一個有能力嘅師傅，你係咪 feel 到你身邊人或者你想幫嘅人，你 feel 到佢幾時有問題啊？ 一定嘅，即係好似頭先我講啦，即係你話好似弟子咁。俾人搞，除非你去惹人啦，惹人就抵你死啊，係嘛？無緣無故你俾人哋落降頭，或者你為撞鬼應該俾人咒嘅，喂，我哋做師傅一定知，同埋一定會出手幫你。即係如果唔係，你又搞人老婆啊，無啦啦你走去搞下人啊，無事生無即係生 衰嘢啊， 做衰嘢咁就一定唔幫你，抵你去受。即係如果唔係嘅，我心存正念嘅，我冇嘢嘅，我一定會。 咁如果你咁講啦，譬如好似白龍王師傅啦，咁佢有件信喺我度啦，咁加埋譬如好似頭先你講夏魯麻大神啦，喂，我每日見到佢就係朝頭早講四句 hello 啊，即係好似以前見到安德魯咁同佢傾下偈啊，其實佢都 feel 到嘅。 feel 到一定 feel 到。 同埋即係我相信個 connection 會仲強咯，如果你會 即 係 大家有咁咯。 係啊， 最緊要敬重。 啲人就好啦，因為我係即係我個感覺就係好似多咗個朋友啊嘛，呢樣好開心。喂，咁啊嗱，今日咧其實時間咧。就其實今日啦，認真咁精彩咧，我啊好想咧再做第三、第四節。不過咧唔得啦，因為我哋咧就亦都約咗一啲朋友咧，就我哋係啦，要去食飯啦。咁啊，亦都要即係係啦，去我哋下一站啊。咁啊嗱，下次咧有機會咧，咁就再去做節目。 喂，咪住先，即係我徒弟仔啊，靚徒弟仔啊 ，Jacqueline 好似有禮物送喎，係嘛？ 啊，係啊，嗱，咁樣咧，今日咧，嗱點解我要多謝香港靈異學會咧？因為香港靈異學會咧就應承咗一個要求啊，就我早兩日就話喂，不如咁啦，既然 Jacqueline 過到嚟嘅，咁亦都係動物傳心術嘅大師，可唔可以以香港靈異學會嘅名義送翻一個嘅求助嘅 quota 去俾我哋澳門街嘅聽眾？ OK， 冇問題。 咁就咧，即係簡單啲講，澳門街嘅聽眾啊，如果你哋聽完今集係想，譬如你有養寵物，你想同你的寵物溝通，或者係即係譬如講得衰啲啦，我有隻寵物最近過身，我想同佢試下接觸，我想睇下佢有冇啲乜嘢嘅需要，或者係有冇啲嘢想同我講翻，咁就會送一個 quota 啦。 係啦，即係一個問題或者係一個叫做傳達信息。 一個問題嗱，咁樣咧就你聽到咧，咁你就喺翻澳門街嘅 Facebook 啦，或者咧照舊下，好似我哋電影送海報咁樣，可以 send 翻 email 或者係 Facebook PM 俾翻我。或者 Kathleen， 咁以時間為準啦。咁即係譬如今日有兩個聽眾嘅，一個就九點 send 個信息俾 Kathleen， 第二個咧十點 send 俾我都好咧。咁我會問翻 Kathleen 佢收到係幾點嘅。 啊，不如咁啦，直接係 send 曬俾你。 啊，好啊，好，直接 send 俾我，直接 send 俾我， 係啦。 咁就講到明係咪乜嘢寵物都得，就算係雀仔啊、貓啊乜嘢都得， 植物又得。 植物都得， 植物又得， 植物喎、哦， 系啊，植物。 我琴日煲咗碗罗宋湯， 你招到佢咯， 招到佢翻嚟。 在心離世嘅， 系啊，嗱，即系你要送翻一個 case 啦，咁就送翻個問題啦，即係譬如， 即係一個問題或者一個傳話咯。 咁我會直接pass 翻俾 Jacqueline 啦，好嘛？咁就多謝香港靈異學會咧，係提供嘅。 冇咁講。 係啦，咁就好開心啊！咁啊，至於阿洪師傅咧，咁啊，我冇嘢要佢送嘅。不過如果澳門街嘅聽眾咧，就如果你哋有事，咁第一可以揾我啦，咁第二咧可以，甚至乎你揾阿 Andy 啊，揾 Jacqueline 都 OK 噶啦。咁可以透過我哋聯絡洪師傅嘅。咁另外咧就希望阿洪師傅咧，即係都係咁樣講啦，係實際啲啦。如果有我哋有聽眾揾你嘅，打個折得唔得啊？ 得，一定得，俾個八折。 嗱，同埋如果即係本身可能經濟唔係咁好嘅，咁你著兩 好，隨緣 啦。嗱，又唔好講曬二座嘅，咁因為咧，其實識洪師傅嘅人都知道咧，洪師傅咧佢係有時嚇會係幫完人咧，叫人哋咧係做翻啲好事， 或者捐錢 去兒童癌病基金嘅。 我最中意幫 嘅。係啦，咁就亦都係咁樣啦，好嘛？咁啊， 咁仲有咧，我要做賣廣告，因為咧。我哋咧仲有Open Sky Radio， 其實我都仲有另外一個節目嘅，就係仲樂樂 Happy Together， 咁就係一個女性雜誌式節目。孔迪安叫我記得講，係 仲樂樂喎， 仲樂樂 Happy Together， 咁其實就係即係好少網台會好似咁樣形式係一個雜誌式節目，同一個節目有唔同嘅環節。 你幾時介紹靚女俾我識啊？ 係啦，咁我哋會有李錦聯教主送啦，咁亦都會有傾下偈時事啦，又我哋會有獸醫啦。咁我哋咧就而家咧，即係最近咧，應該係星期六隔每隔星期六就會出噶啦。咁就會係講一啲係動物權益嘅嘢啦。 我不如咁啊，今日咁開心，我哋喺大電波度有冇説話想同高迪安講啊？我講先。啊、高迪安唔好再飲酒啊！嚇、有啲咩事咧？乖乖地聽 Jacqueline 話，聽哥倫話，聽我話，去睇醫生，食藥。 仲有聽我話咧？ 係啦，嗱，我同你講。有嘢唔舒服、頭暈身興又好，乜都好，飲酒絕對唔係解決方法。我將呢件事講埋俾洪師傅知，佢都話叫你一定要睇醫生。 真係啊，唔好飲咁多酒啊！ 係啦，唔准飲咁多酒嚇，唔准再飲，再 要飲咪嚟香港揾我飲，揾埋司徒文俊，即係一齊啊！ 同埋要飲咧，就洪師傅話佢大把紅酒啊，任你飲十年都得。但係咧， 你飲啊，無限餐桌。 係啊，但係問題咧就唔准一個人咧再係去飲啲烈酒啊、XO 啊、白蘭地啊。太傷心啦，唔想你咁樣做。咁其次咧，有啲咩事都好，咁即係同翻我哋講，任何人即係我哋啦，所有人都會撐爛你嘅， 一定會。 係啊，咁亦都好多謝哥倫嚇，因為哥倫咧嗰日咧，咁我係同佢講聲，我話阿 Andy 好唔舒服，身體好似好差，你可唔可以幫我去睇下佢啊，買啲嘢食俾佢啊？咁啊，哥倫兄咧就真係好唔話得，係去揾 Andy， 咁亦都係應啊 Jacqueline 嘅要求，係我哋送啲藥俾佢啦。咁即係喂，有時啲嘢睇下你身邊嘅朋友、你嘅屋企人係幾咁關心你啊！咁唔好再要我哋太過擔心咯，唔好咁樣去飲酒，有好多嘢唔開心嘅同我哋講。飲酒絕對唔係好事，亦都 隨便揾邊個。 我亦都咁樣講啊，即係以 Andy 嘅身體，有時佢亦都要即係要做嘢捱更底夜，你做成十幾個鐘頭嘢，仲去飲烈酒。 唔好啦。 係啊，神仙都難救喎、 啊。係咪先飲啤酒咪算咯？ 係啊，咁、啊、好似即係有啲情況嘅，咁甚至乎即係好似上次咁，同阿 Andy 私底下知道，譬如我有啲問題靈異上嘅，咁阿 Jacqueline 又幫你，洪師傅都出手去幫你嘅時候，其實唔需要咁擔心。 一定唔會大班人撐你。 係咪先？咁啊，真係啊，呢、這個要聽我哋講，因為我哋大家都唔中意你飲酒，係啊，唔係唔中意飲咁樣飲法。你要飲嘅，下次翻嚟澳門嚟香港，同我哋飲紅酒， 係 啦， 係 啦，一齊飲。 哥倫啊嗰啲， 係啦，一齊飲都可以，起碼你要俾人睇住先，起碼我個深信咧有阿哥倫兄喺度啊，佢都起碼撳住你啊，喂，即係唔得㗎，一個人咁你一次過飲曬成支 XO， 大佬。 哇！你吹喇叭， 古惑仔都唔敢飲啦，係咪先？係 啊，喂，咁啊，哥倫兄翻嚟咧，我哋又整一次，我哋又食飯啦，因為我未見過哥倫。 要，其實哥倫兄要啊，因為哥倫兄都有聽我哋節目啦，咁啊好多謝佢啊，即係其實佢本身咧，即係除咗話對 Andy 都好咧，其實阿哥倫兄對我都好好㗎。 我哋都好好，大家 係啊，咁 我未識佢，不過對我啲徒弟兄弟好咧，即係對 好，佢對我好好嘅，咁同埋佢係不停即係。知我譬如唔開心，佢亦都有同我傾偈啊，甚至乎佢亦都有去祝福安德魯啊。其實安德魯好幸福啊，嗱，安德魯有洪師傅，有 Jacqueline， 有哥倫，我相信咧好少有，唔好話動物啊， 人 都係 都難 啦。你要呢三個級數嘅人，三樣唔同嘅精英，即係洪師傅有我都唔知叫你咩好啦，全科啦，跟住阿 Jacqueline 就呢個 靈，成日嗌我妙麗啊嘛， 係啊妙麗，再加埋哥倫兄風水風水命理咁勁嘅一個師傅，哇！三個師傅去祝福你， 爭在未同你同阿安德魯揾埋個風水名月嘅啫，即係叻過叻過啲有錢人啊！ 係咁啊，真係好幸福咯、啊！喂，咁啊，今日好開心啊！咁啊，一陣間我哋好好食嘢啦！咁啊，最尾啦，唉 ，Jacqueline 嗱，今日話明拜師啊嘛，係同師傅講兩句説話啦。 啊，多謝師傅， 咁 係啦， 我好開心收到你 係啦，唔知講咩好啦。 你幫我 在心中啦， 你幫我加持師傅個位。我唔係 冇啊， 佢成日胃痛嚇，咁啊嗱以後啊有啲乜嘢我哋大家咧就同咗一條船啊，咁啊大家咧就總之要齊心，同埋咧最開心啊就係我哋咧而家咧就唔好話淨係師傅徒弟，我哋咧就好似屋企人咁，我哋多咗屋企人 啊， 有啲咩事嘅包括 Andy 都係你聽住啊，我哋係。一齊嘅， 唔係翻嚟打你 pat pat 啦， 係啦，一齊打你 pat pat 嚇嚇，咁啊，今集澳門街咧就咁啊，温情洋溢之下完結啦 ，happy ending 啦，好唔好？好，拜拜。